朋友啊，最近觉得十分不幸，有段情越来越淡，快将不幸。我已旧时让你心爱的人，为小事大闹仇恨变心。逢困局试着化解，亦都应份。你为何未曾定案，已灰了心？恋爱依然充斥不测风云，怎知道最后会换人？明晨或者深一线，能让保明夜或者紧紧拥抱，过不到，谁能预早在这一步？敢讲以后会很好，不好时辰未到。明晨或者早早一过，更加好。明夜或者轻轻一吻，也想到共享幸福。或者惨破这么早，你暂时无谓过滤太多的变数。朋友啊，最近觉得十分侥幸，最坏是突然遇上最好的人，还说未来预算可遇这人，做好份内事然后结婚。谁注定要待你好，靠一点运，你实情亦无自信，永不变心。相处依然充斥不测风云，很相爱也未算万能。明晨或者深一线，能让保明月或者紧紧拥抱，过不到，谁能预早在这一步？敢讲以后会很好，不好时辰未到。明晨或者真执一过，更加好。明月或者轻轻一吻，也想够浓长幸福。或者惨我猜不到，你暂时无谓过滤太多的明晨，或者不相爱才败露。明年或者分开笑过对方好，谁能预早在这一步？敢讲以后也很好，不好时辰未到。明晨或者分开一次再收获，明年或者彼此都有新爱慕，谁能乐观或悲观地推测到你共谁记忆？